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你有城寨在香港长大，爱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跟住请嚟咧欧卓文导演头先讲下鸭王啦，你讲得好兴奋啦吓，已经即系都你都会谂下自己唔想被即系程式化啦，俾人定型啦。咁当时屋企人有咩反应？见到话阿爸爸点解你要接呢啲戏个？ 呢个咧就系、是、首先我要面对咧，又当然系我同我老婆讲啦。咁、而我老婆亦都系觉得系应该要拍嘅、因为你电影。圈你仲因为你能够上去电影导演，你仲要揀三揀四嘅，咁样又真係都唔知点样帮你啦老公咁样。佢都系赞成我去拍嘅，而我亦都系冇隐瞒个女嘅，咁我觉得亦都系唔需要隐瞒嘅。咁佢亦都知道嘅，佢亦都系成日讲嘅，佢亦都系好似揸住，即系佢當然首映我冇叫佢睇咯，佢唔睇得啦。咁佢都係揸住嗰啲碟喺度玩嘅，即係嗰啲阿部，即係嗰啲 DVD 喺度玩啊、影相啊。佢同媽咪去啲賣 DVD 嘅鋪頭見到，又會影俾我睇啊。即係嗰啲，我不嬲教個女嘅方法，我都係唔會隱瞞社會嘅真相， 明白 啊？或者係唔會隱瞞自己嘅做嘅嘢、或者嘅態度，或者係嘅諗法，我都係同我女照講嘅。我女好細個，好細個嘅時候咧，即係一定係問我嗰啲佢點樣嚟啊？即係咁樣嘅，我都係照直講嘅。 係、 但係我就呢方面嘅知識唔夠咧，我都會上網查，即係話點樣去即係。 以正確觀念俾佢知， 係啦，係啦，係啦，正確嘅觀念咁樣咯。咁我都要查清楚嘅。講到佢都悶嘅，因為我係好深入地，因為我睇清楚，即係點樣排輪啊，即係點樣，我係講嗰啲，講到佢悶喎。我而唔係話將佢隱瞞嘛，咪石頭爆出嚟咯。你唔好理啦，執翻嚟，即係嗰啲咯。我不嬲相處係咁樣，而我自己拍鴨王，我亦都係同佢講嘅，咁我唔會問，我唔會 detail， 佢亦都係冇唔會問我 detail 話究竟點樣有啲咩啊，唔會問我 detail 噶嘛。咁我就大照直講，冇隱瞞咁樣。屋企人支持係咁樣，就我覺得係好感恩咯。咁咪咁咪咁樣去做咯嚇，冇反對嘅聲音，我老婆又支持咁。 咁你點拍個角度能夠即係好似或者你能夠想講嘅角度都可以表達到出嚟咧？ 嗱呢個戲咧，我對所有嘅電影投資者咧，我都要負責嘅。咁譬如呢個戲嘅賣點係乜嘢咧，我都要滿足嘅嚇，一定要有裸露啊，有 sex 啊，嗰啲我係滿足嘅。但係譬如呢啲裸露啊、sex 啊，對我嚟講咧係可以即係唔標籤，即係唔肉酸嘅，即係我控制到，即係我希望我自己嗰個拿捏到，即係唔好係覺得係成件事好核突，係啦，好泛濫，好咁樣。我拍完之後咧，阿呂少華咁佢都 email 俾我咧，佢就話我好好嘅，即係冇即係令到啲演員好尷尬嚇，咁樣嘅。咁而一啲影評亦都係睇到呢樣嘢，咁我已經夠啦。我做到嘅嘢有人睇到啦嚇。咁但係需要商業嘅嘢我都有，亦都係有啲人同我講咧話，我幾驚你啲嗰戲冇嘢睇咁樣。我講唔夠鹹，佢同我講唔夠鹹。咁我初頭我梗係唔係想鹹噶啦，係嘛？佢話，但係佢話都 OK 咁樣就得啦。哇，我幾驚！咁所以我係要 衡量。但你點說服個女演員去做呢樣嘢啦？男演員都可能都有關口噶嘛，女演員都有關口噶嘛。 呢、這個就唔關我事嘅，因為都係晶哥同佢哋演員去傾咁樣。咁而我最難嘅咧就係點樣去 handle 件事，而大家係做到咁。呢、這個都係一個學習啦，我覺得。因為咧點解咁講咧，係我去拍嘅時候咧，我係冇乜點樣理到女演員嘅感受。其實因為我而家在反思啊。 咁嗰陣時啊，袁嘉敏咧亦都係好合作，即係譬如佢冇恰我一個嘅新導演，我叫佢點樣做就點樣做。咁但係我諗翻咧，譬如好似我又冇正式好強硬地去清場。 嗯。 咁因為我覺得我可能我自己太過一廂情願咯，我覺得拍戲啫嘛，係嘛、 嗯？ 拍戲咁又係有酷噶啦。咁咪拍咯，大家 professional 啊嘛，咁樣我係有咁嘅心態。咁、 嗯、 但係而家再回想翻咧，其實佢難受嘅，佢難受嘅。咁、嗯、二咧就係、是、我係冇去好營造嗰個好浪漫定好情色嘅氣氛嘅燈光嘅打法，嗯、我係真係好實感咁樣咧，光橙橙嘅、嗯。我仲有一個度咧，我諗住喺遊艇光橙橙嘅地方咁樣咁、嗯、樣去做嗰場嘅 sex 嗰場戲。嗯嗯咁但係收尾唔 work 咧，就係你光殘殘都唔緊要，但係隔離有船啊嘛，隔離有啲船，嗰啲船咧仲係見到我哋拍用停咗喺度添， 即係想睇嘢。 係啦，咁我哋就唯有嘅決定咧，就係移師女下面啦。但係移師女下面嘅時候，我仍然係 keep 翻住好正常嘅一個 lighting， 即係冇專登。袁嘉敏就最後同我講，佢因為之後同我講啦，佢就話：哇，我以為呢啲係好有好 moody 嘅，暗暗地見唔清啊，暗暗地咁樣咧，掩掩養養咁樣咧。但係哇，你光橙橙嘅導演你，即係咁樣。咁所以我呢啲咁嘅風格，我嗰陣時我覺得係理所當然嘅、 嗯。 我係想拍呢個實感， 嗯、 你唔係下下都遮遮掩掩、陰影咁樣，我唔中意。我係就係要光，開咗燈去做。咁、 嗯。 咁我堅持咁樣做，一導演手法啫，但我就冇理到演員感受。 嗯。 咁所以佢之後有啲情緒有啲低落啊，各樣嘢我係要負翻少少責任嘅咁、嗯、樣。咁但係佢都冇怪我，好好嘅。佢、嗯、最尾到借票嘅時候咧，佢都同我講咧因為嗰陣時又出現咗一啲嘅演員與演員之間嘅啲拗撬啦咁樣，咁袁嘉敏咧佢就同我講咧話嗱真係呢個謝票我唔理啦咁樣，但係嗱導演我都好聽教聽話啊，嗱你拍咩我都俾你啊，係咪、嗯、你想點都得啊，係咪咁但係我謝票我真係唔理啦咁所以我。在心中我都覺得佢係真係嗰陣時係聽教聽話，即係唔好話聽教聽話咯，冇教佢嘢咧，即係其實係好合作。佢不論係sex 嘅戲啦，或者真係戲劇嘅演出啦，有啲係講最尾個幕 ending 係講佢有啲殺人啊嗰啲咧，佢喺鏡頭後面點樣 warm up 自己啦，喺演員嘅自發嚟嘅。佢因為佢要好情緒好 hyper 去殺人啊嘛，咁佢就喺背後係咁狂跑、狂跑圈，呢啲係 professional 演員嘅一啲演出嚟㗎、即係呢啲嘅 prepare 嚟㗎、就佢自己都覺得佢係要做專業嘅演員咁、樣咯，我好 appreciate 呢樣嘢㗎，就當然好多嘅觀眾都係 focus 咗喺佢嘅性感啊嘅裸露啦，但係佢呢啲係更加值得去。欣賞嘅呢啲嚇，咁、所以嗰陣時，如果係話同咁多演員咧，我覺得袁嘉敏俾我係有驚喜嘅咁。咁、仲有成個戲嘅部署啦，即係講緊成個戲部署咧，我係頭先講到話，老闆需要嗰啲鏡頭，需要嗰啲情節，我有之餘咧，到我自己想講嘢嘅咯，我自己想我就係要喺。一個曾哥嘅王國底下，因為曾哥有佢自己嘅諗法，做咗咁多年係我哋嘅前輩，佢有自己嘅打算計算，喺佢嗰個 shadow 底下咧，我睇下可唔可以有少少自己拍到嘅，盡量去爭取。咁一我就首先爭取咧，呢個係戲劇嚟嘅，我唔當佢係程式片咁樣去寫，我唔係淨係。幾場嘅 sex 咁就滿足，其他嗰啲就堆砌連串噶嘛。我係真係當佢戲劇去寫，因為我之前都係寫戲劇劇本噶嘛。咁好多同翁子光啊、張敬偉合作嘅時候，我真係講緊戲劇噶嘛。我呢個都將我自己嘅嗰方面嘅能力喺度用，即係對白啊、劇情啊、人啊咁樣。咁二咧，即係除咗兩個戲劇咧，二咧我就係想講一啲逆境嘅人啦。當中個主角 Dominic 咧，鴨王咧就係一個講緊逆境嘅人，喺點樣去生活嘅坎坷，屋企父母點樣佢從而走上呢條路咁樣啦。咁雖然好多都覺得係即係就咁聽啦，好似好陳腔濫調咁樣，都係呢啲咁嘅求生存啦。咁但係我就要將呢個情懷，我自己嘅情懷灌輸落去寫咯，即係點樣係 呢條大橋底下都有我自己嘢咯。咁、我對生活啊逆境嘅睇法咯，我就盡量擺喺度，即係盡量擺出嚟。咁、好啦，咁啊拍完之後咧，我喺度要 balance 嗰樣嘢咧，就係阿晶哥嘅要求。咁我自己嘅嘢一路去揾生存嘅空間、而令到晶哥都接受嘅，呢、個係又係我學到嘅一個課題啦喺嗰度。晶哥好好嘅，佢覺得你冇越過佢個 basic 個要求咧、其實佢個要求都好 basic， 佢唔會真係駕馭你成個創作嘅，冇越過就得㗎啦，俾你搞㗎啦、基本上佢有啲覺得唔係佢嘅風格咧，都俾你去㗎啦。我點解知道呢？因為係到最後咧，有個位棘住咗咧，我再問翻晶哥咧，晶哥就話：你其實跟我之前寫嗰啲去咪得咯，你又要自己諗嘢咁樣。即係所以佢嗰個樣啊，俾我知道其實佢都想我跟佢嗰啲嘢噶嘛。咁、但係我自己定咗自己嘢，佢都尊重。佢冇即時話唔得，跟翻稿，跟翻稿，因為佢都會參與個劇本啦，一齊去搞咁樣，咁樣咯。咁呢、亦都係我一個課題咧，即係點 balance 嗰樣嘢咁樣咯。 咁啊，講呢個咧，不如講下你磨合啦。即係頭先你講， 我哋講 好緊要， 好緊要。 係啊，磨合，因為其實咧，嗱個意義都好大嘅。其實當時你點去真係佢哋會揾你去拍呢個磨合，而跟住點去搜集資料啦，去即係有個議題想講呢個磨合，即係梗係唔係淨係做一套戲咁簡單？你都係想講，即係大家都要關注，即係而家佢嘅情況。不如講下呢個背景俾大家睇，睇下啲相片順便可以。 好啊， 係啦。 咁大家睇啦，咁我就陸續喺度講啦，因為呢個都係嗰個拍攝現場嗰啲片啦，即係大個咁樣嚇。呢個嘅緣起啦，呢部戲嘅緣起咧就係咩咧？就係、有一間新成立嘅一間嘅媒體公司咁樣，咁佢就希望去拍戲咁。而我亦都係好主張呢啲，即係有機會啊嘛。咁啊，大家一齊傾。咁但係又知道佢哋嗰個 budget 咧。唔敢一嚟就擺好多，因為佢都係嘗試第一步咁樣。咁我就話 budget 唔係最緊要嘅，即係一最緊要就係首先人先，我哋要揾到一啲志同道合嘅一班人去做人，人才永遠都係緊要過 budget 嘅，我覺得係。咁揾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去做咧，係之餘，咁要大家做一樣有意義嘅嘢，咁你先可以個凝聚力先夠嘅。因為如果唔係，你有 budget 就冇噶啦，已經冇糧出噶啦。你仲要拍一啲你自己所講嘅可能商業片啊，又好咩都好咧，咁個力唔夠啊，即係揾唔到佢哋幫手啊，個凝聚力唔夠啊。咁我就話一，你一定要拍一套有意義嘅嘢 ，budget 我哋唔理住，你有幾多同我講啊？咁結果咧係。嗰時傾咧係20萬嘅，20萬拍一部戲，即係心諗阿 Bob 大哥一日都唔止收20萬啦，正常係咪啊？咁但我話唔緊要，雖然我心係揦住㗎啦，即係我聽到呢個 budget 揦住，但唔緊要，去只要投資方老闆即係覺得我呢個題材係啦，呢、個題材係值得做嘅。咁而亦都俾個自由度、創作嘅自主權，我哋去任搞，咁我就覺得值得做啦。 好啦，咁當時你點樣認識到呢個無懈呢個慈善機構，即係守護者呢個機構呢？ 係我哋有監製陳達仁，咁就企喺最左手邊嗰個啦。咁就佢同無懈守護者阿 Ken 哥呢就有交情嘅。咁我亦都係喺嗱頭先講話陳達仁就喺我喜劇之王結緣嗰、個又諗返啦。呢啲叫做首尾呼應，諗返嗰陣時結緣嘅。好，咁而家即係我就覺得諗有意義嘅題材呢咁好空泛㗎嘛，咁不如諗啲就手㗎啦，即係你都有資源去揾到嗰啲意義題材囉。一諗佢又同我講就話同無懈守護者一個義務救狗嘅一個民間團體相熟嘅，咁我話呢件唔係一件有意義嘅事囉，我哋仲使唔使出去周圍去揾咩題材，就呢個題材啦咁樣，咁就博取就做呢個題材啦。我係唔熟㗎，即係我坦白講，我之前係頭先都講，我係唔熟一啲即係救流浪狗啊，即係嗰啲任何嘅嘢嘅。我係因為呢件事咧，就做好多嘅唔同嘅資料搜集啦，亦都係慢慢咁樣咧，係覺得呢班義工係真係好無私。因為咧，其實譬如好似阿 Ken 哥為例啦，佢係24小時就係等電話，係啦，係啦。你見佢煲煮衣個眼神幾無奈，就知道幾辛苦啦。咁就佢係24小時就係長期聽住電話，幾時有人報話喺邊度有隻流浪狗 危險受傷，佢就會出動噶啦。係即係不論呢個春夏秋冬，咁冬天大被冚住暖粒粒，你凌晨三點，大家可以幻想下凌晨三點你暖粒粒出去咁凍冰冰啊，都要起身去行動。咁一啦，呢個係全部用曬自己時間啦。二就係佢都同我講過話一啲，即係我覺得係好感動嘅嘢咧。佢除咗救即係受傷嘅流浪狗之餘咧，仲會餵一啲倉狗啊，即係唔同地方嘅冇嘢食嘅狗噶嘛，就用好多時間嘅。你知全香港咁多地方，咁我就同阿 Ken 哥講話，因為我自己又成日即係嗰時出去飲酒啦，我話喂 Ken 哥一齊飲下酒啦咁樣。咁佢話唔得啊，佢冇曬自己娛樂噶啦，包括睇戲啦，同朋友出嚟飲酒啦，嚇卡拉 OK 啦咁樣，咁冇曬娛樂咧，我話點解你留翻少少自己都唔得？咁佢就話，當你玩緊嘅時候，你諗到某個地方、某個倉、某個嘅廢墟嘅場嚇廢墟場咩廢墟場廢物場係啦廢物場咁咧就有狗喺度挨餓，你仲喺度飲酒，夜夜笙歌，即係個心過唔到啊！佢一路玩緊個腦都係呢啲嘢啊，咁佢就唔會做呢啲嘅，佢覺得好對唔住嗰啲動物嘅咁樣，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呢個係感動到我嘅，即係人可以，同埋佢係冇係義工嚟嘅啫，係冇收入嘅，咁都可以咁樣做喎。咁同埋咧，到我哋揀相，我話阿 Ken 哥，你俾一啲你真實嗰啲流浪狗嗰啲受傷嗰啲相我啊。佢係咁，佢見過好多噶啦，係咪？佢 係啊， 咁多年見過好多啦。啲相係佢影嘅啦，佢一路睇翻啲相咧，一路都好感慨嘅。哇！佢話啲人咁樣對啲狗，嗰個心啊，佢唔係做俾我睇噶嘛。佢一路 rewind， 即係再睇翻嗰啲相，都有咁嘅情懷喎。咁樣我係從中我就係即係學到原來真係有一班人係咁為流浪動物咁樣。咁我就最收尾我就一路消化佢哋嘅嘢啦。咁亦都係好多時坐做 research， 坐阿 Ken 哥嘅車，亦都係覺得係拆車啦。因為本來去做 research 咧係點對點咁樣 A 去 B 噶嘛，但中間係兜咗好多地方救狗啦，穿梭咁樣救狗啦，跟住先可能好多個鐘頭之後先去到嗰個地點啦。咁樣啦，咁即係呢一套咁樣嘅 research 咧，一路阿 Ken 哥係所有嘢都俾我去經歷啊，一齊去經歷啊，一齊講我聽咧。之後咧我就定咗呢個戲， 故仔嘛，你 係啦係啦，呢個戲嘅內容就好多都係由我嗰經歷嗰 research Ken 哥同我講嘅嘢擺落去嘅。咁個主題咧就喺嗰時我確立咗啦，就係人無私，即係。佢哋真係好無私嘅，而佢哋當中睇無瑕咧，就係生命係平等而無價嘅，人無私，生命平等而無價咁。呢個就係我主題啦。生命佢當好多人都話佢哋喂，我戲亦都係有寫，即係有啲人係反對佢哋咁全程投入去做噶嘛。即係話人好多都未搞掂嘅，我哋人嘅生活好多人都要瞓緊劏房啊，即係醫院嘅醫療設備又唔夠醫人啊，咁樣好多人就係嗰啲絕症又冇藥食啊，好多噶嘛。咁點解你要用咁多精力去幫流浪狗咧？咁樣咁我就喺佢哋睇咯。其實生命點解要咁樣分咧？咁人咁自不然，即係我覺得如果有人喺馬路受傷。有人喺 Kangaroo 都會救㗎， 冇錯， 因為生命就係無平等㗎嘛。咁佢但係佢揀咗佢職業係救狗啫嘛，咁佢唔會覺得係人係特別差㗎嘛，係咪？生命就係平等而無價嘅，你唔好覺得，因為同我講救一隻狗翻嚟，可能要真係醫翻好佢係幾十萬㗎。你唔係用呢個錢嚟衡量㗎，係咪？係無價㗎，你唔好用呢個錢嚟衡量啊。即係好似我有個朋友買啲倉鼠翻嚟，好似十幾廿蚊隻，但係佢睇過。鼻水去獸醫要成500蚊一樣，你冇得咁樣計噶嘛？生命就係無價啦，咁樣咁樣咯，就係呢個戲嘅促成就係 最難遇到就係因為狗咧好難控制去拍噶嘛。你亦都見到有啲受傷情景啦，即係你即係點去拿捏去拍狗啊？即係人可能你仲可以容易啲指揮佢啊，就算你細女你可能眼瞓啫，都叫到醒佢啊。狗唔係話你嗌佢就得噶啦嘛。 係啊，呢個就係最艱苦嘅一個嘅考驗啦。咁我哋呢部戲咧，就首先講翻係我哋嘅 budget 所限啦。咁、由200,000，咁結果係好唔好彩係超支咗嘅，但係都係去到480,000啫，係連譬如港台嘅外判嘅 budget 都未達到嘅，一個嘅50分鐘嘅一個嘅 budget 都未達到嘅。我哋用480,000派咗90多分鐘出嚟。咁而因為個budget 所限，咁我亦都係要諗去點樣去處理，我唔想俾人感覺我哋呢個係好爛嘅一個片啊，冇錢而爛啊。 明白。 咁我就一定要將咧我哋嘅不足，我哋嘅資源嘅不足，引申埋一個風格先得。我諗就係話，無限守護者去救狗都係冇 budget 噶啦。咁佢哋好多嘅片亦都係攞手機去拍噶啦。咁我呢個咧其實都一樣，我希望將我哋冇 budget嘅不足點樣變為一個風格啦，就係好似紀錄片咁樣記錄呢班人做嘅嘢，咁樣咯。即係所以我成個戲咧都係好多係handheld 啦，handheld 啦。咁我哋嘅攝影師咧，我就即係要同佢講聲抱歉嘅。點解咧？因為咧就一來佢已經話，雖然我哋冇 budget，但我哋都可以用一啲比較穩定啲嘅一啲機器輔助 steadycam 去輔助啊，唔好。我哋與其扮穩定，我哋不如真係徹徹底底就營造呢個風格出嚟，將呢個風格將呢個不足變風格先，一定係咁點都係手搖，你就好似揸住部手機去拍咁樣手搖。咁第二個處理咧就係一鏡落，我哋就係因為剪接，我哋冇咁多時間去做後期剪接啦。咁一鏡落咧喺現場可以睇清楚好多啦。三就係我想實似一個記錄嘅形式啊，即係如果你分鏡咧，就好容易拍嘅，好多嘢都係你拍下個反應，拍下狗個反應啊，咁樣剪剪埋埋就係嘅啦嘛。我唔想，我想要用呢個一鏡嘅形式表達我哋嘅製作嘅誠意，同埋就係營造咗嗰個嘅紀實嗰個風格出嚟。好多鏡頭啊，好多鏡頭啊，係3-4分鐘一個鏡頭。咁嗰3-4分鐘你咁樣聽落，雖然好似多多地，即係多少少咁，但係咧就即係唔睇到最困難嘅地方。最困難嘅地方咧，唔係呢3-4分鐘嘅劇本背稿啊，即係鏡頭喐動啊，而最困難嘅地方係要喺條密麻麻嘅個大街公眾嘅地方，點樣可以封到呢3-4分鐘俾你去做？而我哋係冇不准去封街噶嘛，如果係冇申請去封街呢樣嘢噶嘛，咁係點樣可以就係拍緊嘅時候要叫人哋唔好出聲，唔好行，而攔住嗰啲人又唔可以講嘢，因為你講嘢你又穿噶嘛，咁樣咁。因為仲有個鏡頭嘅運動咧，咁你係喐到去某地方，你又要放緊啲人嗰個嘅統籌嗰樣嘢啊，你唔可以塞住啲人幾分鐘啊嘛，你係鏡頭見唔到，你要放走啲人，咁跟住啦，又要有啲狗喺度，又要有啲狗喺度，咁你啲狗咧好多都係用咗無限守護者嗰啲狗啦，而嗰啲狗咧。是之前是流浪狗嚟㗎嘛，係冇受過培訓㗎嘛。咁今次亦都我哋咁短時間呢，你冇可能突然間培訓到佢即係好 tough 㗎嘛，係咪即係話叫佢坐就坐，企就企咁樣。我哋都唔忍心，因為佢哋嘆慣㗎嘛，無手嗰度食好瞓好嘆慣，突然間要接受培訓，我哋又唔忍心。咁唯有呢就係、是、靠一個嘅純犬師，咁佢就幫我哋喺現場度即場即係點樣用佢嘅辦法去引導隻狗穿梭啦。一個鏡頭連人連機器攝影連攔街嘅人連埋啲狗即係點樣一齊去做呢件事啊，呢個交響樂點樣彈出嚟呢，咁樣係好高難度嘅。好，所以好多嘅鏡頭我哋都係拍咗起碼就4-5個鐘。多則呢就要2日咁樣去做一個鏡頭囉。所以個鏡頭都有一個價值啊，係我哋完咗 OK take， 大家都係期待我個 OK take 啊，太過辛苦啦嘛。我一講 OK 的咧，全部啊，連啲俾我哋爛緊嗰啲人咧，都一齊歡呼，振臂歡呼啊！係啊，即係連好多個商户啊，全部一齊振臂歡呼，咁嗰下咯，咁亦都係有呢下就自不然咧 NG 嘅時候嗰壓力啊，因為你諗下嗱，譬如 NG 有可能就係出錯咧，嗱就係嗰啲狗又好易出錯啦，係咪？咁二咧就啲人亦都係好大壓力，我哋今次揾好多咧，即係除咗話大家。知道嘅即係嗰幾個主要嘅演員之外咧，其實全部 咁滯嘅，都係冇演出經驗嘅。 嗯，因為我個主持我見到係咪揾？係 啦，係啦，係啦。咁包括我哋今日嚟個硬照嗰個朋友啦，佢都係做演員之一啦。咁、我係要將佢哋係點樣可以喺鏡頭面前呈現係做到戲。 嗯， 呢樣嘢係冇經驗點為做到戲。咁佢哋當然啦，三四分鐘個鏡頭咧，最大壓力係邊個咧？就是、最尾嗰個接對白嗰個人啦。嗰、那個你哋之前嗰幾分鐘 OK 係。嚟得不易喎，咁但係我唔想衰喺嗰最尾嗰個人度嗰句對白啊！我哋有一個演員就係我哋無合其中一個嘅成員啦，佢就係做機師啦，個機師啦，佢係做嗰個牧師嘅。佢有一個鏡頭就係同阿麗雲姐嗰場咧，又係成四分鐘嘅。到最後佢要念經文，因為本來佢係要念聖經經文，佢亦都係背咗好熟噶啦。我見佢成個月前背噶。但是去到那下的壓力會令你真的空白的、空白，我說你空白我們都會拍的，唯有揸住本聖經讀啦、都看不到，都看不到，是看不到的、絕馬特福、這樣那些來的、好彩好彩，我這些我是一路 是力抗大家的、力抗大家的， 就這一張是吧， 系啦，嗱呢个啦，系啦呢个啦，咁啊力抗大家嘅一啲系啦压力啊，同埋不满嘅情绪、我要好多唔得，我要讲 NG 一路撑住落去，呢、个亦都系令我学到系被人讨厌嘅勇气先啦，因为好讨厌嘅，知唔知啊？你拍咁耐，大家咁攰咁样，而你唔收货咁样系咪、大家啲眼神，不过好彩佢哋全部咧。即係我哋係冇經驗，但我哋有心，佢、全部都有心，同埋全部咧都我所講嘅都一呼百應嘅，最後谷咗出嚟，阿基斯都終於有一個 take 得啦，係啦，嗰陣時係已經經歷咗好長嘅時間，好似係兩日嘅時間，每日都去緊成三四個鐘，終於得啦，咁樣咯，又係振臂歡呼嘅時候啦，大家、OK 的個振臂歡呼咁樣。 咁呢個都係即係得來不易啦。咁而跟住會做啲咩宣傳或其他嘢咧？或者希望呢套戲可以達到啲咩效果咧？ 當然啦，我係好希望係多啲人去睇呢部戲先啦。咁呢部戲去到而家呢一刻咧，我都覺得仍然係即係一個奇蹟嚟嘅，可以話係神蹟嘅，即係由一班雜牌軍。雜牌軍即係點樣去做到呢件事而完成到，已經係個奇蹟啦。唔係應該首先個奇蹟係有老闆肯開呢啲咁有意義而唔係走商業路線嘅題目啊。咁亦都係當中係由一班冇經驗嘅人幕前幕後去做啊。呢、這個首先係一個奇蹟啦。咁第二咧，咁你開到啦，咁但係拍唔拍到先，圓唔圓到先，係咪？咁呢個我哋。亦都係好刻苦，大家萬眾齊心地去完成，亦都係另外一個奇蹟啦。好，咁到三咧就係、原來可以上到畫嘅。我哋開頭咧都唔敢寄予厚望，我哋話可能會唔會係網上播啊咁樣。咁但係就即係一呼百應咁樣咧，希望大家都再做多啲，做到就再做多啲，咁樣就試下上畫，又可以有院商咧，就係俾呢個咁樣嘅 offer， 我哋係真係可以上到畫喎。 十月份啊嘛， 係啦，十月份啦，係啦，我哋而家陸續續都有啲優先場啊，嗰啲俾大家去睇，同埋有啲影評啊，所以 Gary 你都要嚟睇啊，係咁啊，俾下意見咁樣嚇，咁就呢一步已經係。上到畫又係一個奇蹟啦，咁跟住第四個奇蹟要發生嘅咧，就係睇下上咗畫之後嘅反應啦。因為都好關鍵噶嘛，你院商覺得你有意義，都俾你試下啦。但如果你真係冇人睇咧，就好快就會消失喺呢、這個係啦，呢、這個咁多嘅大片底下啊，即係究竟無合可唔可以戰勝矮合咧？係啦，係好難噶嘛，係啦，咁樣就可以即係希望嗰個奇蹟會發生咧，就係、大家去支持啊，咁一路多啲人睇，我哋唔係求即係呢、這個。片是一定是说赚大钱定是怎样、是希望 多人关注这件事， 是的，关注这件事，即是默默地去做、我希望时间长的，即是武器一路放一路放、将无瑕守护者啦，即是将我们所讲的生命无价啦、平等啦、无人的无私啦，这些这样的精神呢又一路传下去，一路传下去，一路看一路看，这样 不要紧的，電影點樣？將來仲可以去社區做播放啊！ 係係係， 咁可以多啲分享咧，可能即係啲人就知道啊，原來身邊都好多呢樣嘢，大家都可以關心多啲嘅，留意多啲。 係啦，所以我成日講咧，電影係一種嘅永恆嘅嘢嚟嘅。所以拍嘅時候咧，大家係好辛苦，係啦， 爭啲就已經係反面㗎啦，爭啲係劈下唔撈㗎啦。但係我就希望係谷到大家盡到去嗰位咧。你第日睇翻唔會後悔咯。如果唔係嗰下我哋放棄咗咧，其實睇翻，哎呀，早知道我嗰陣時拍好啲啦、嗯。我堅持多少少咁樣。有一個仲有冇時間講啊？ 可以講，繼續啊、 哦。因為有一個最令我覺得要堅持嘅就係同阿 Bob 爺啊，阿、嗯、Bob 啊。咁有一次咧，就係喺大帽山好凍嘅嗰陣時，好似十度以下嘅、 嗯， 拍到凌晨兩點，好凍噶。嗯話有一個 OK take， 點解我講話呢即係我本來就一睇完片咧就 OK 咁樣啦，咁啊攬曬咁啊阿 Bob 俾你攬曬，大家啊導演啊真係你一鏡過好辛苦啊，咁樣大家拍曬膊頭咁樣啦，咁啊開始除咪啊嗰啲咁啊，佢臨上車踏入嗰個車門啊，咁我就唔得喎。原來唔得喎，咁樣咧，咁嗰下 Bob 哥擰住。嗰、那個諗住俾人插死攞把刀嚟，係啊！嗰下我叫嘅時候，嗰個矛盾啊，嗰個掙扎啊，嗰、那個就話要避埋怨嘅勇氣，你點樣嗌出嚟呢、嗯、但因為真係再三睇咧，我哋嘅攝影師咧好坦白話，真係有少少懊悔啊！佢都要掙扎去講出嚟啊，係嘛？咁我本來真係想發脾氣噶啦、嗯，你應該睇清楚去講、嗯，但因為我哋嗰個環境係好惡劣嘅，又暗又冇燈。嗯嗰、那個環境又凍、嗯、大家咁係有少少嘅失誤係正常嘅，只不過個 timing 唔好啱啫，咁遲先講啊，咁我就要去勇氣去同阿 Bob 講，咁佢嗰下眼神之後，之後佢都著翻衫，係著翻衫，雖然我見到佢嗰團火啊，嗰團火啊，見下咁樣都著翻衫、嗯，都最後都好合拍地去完成。系啦，咁我都係好感恩嘅。佢把口啊，成日都話好辛苦啊，好辛苦啊嗰啲。但其實佢先係一個真真正正係一路佢你要拍咩，佢幫你拍嘅人。佢、把口好似好不滿啫，但其實佢真係行動，佢一路支持你，冇走到。其實佢嗰下再踏多一隻腳就已經走㗎啦。你哋自己嚟，我係咪？你哋自己搞埋佢啦。咩歐福嗰啲，你咪自己再或者剪咗唔好要咯咁樣。佢冇，佢支持到我哋做到尾。咁、而到我哋嘅謝票咧，佢亦都係好有心地咧出席。 嗯， 有時佢真係唔得，咁但係佢都同 TVB 爭取時間。佢話：hold 住先，可能得，可能得。咁最收尾都係唔得。咁、雖然但係我都 feel 到佢嘅心咯。咁啊，有好多人就係萬眾齊心啊！啊，劉以達啦，又係啦，係啦。佢明明開兩日工，結果 free 咗兩日俾我哋啦，係、變咗四日啦，亦都冇加我哋錢啦。好阿達哥阿達嫂啊，咁樣好幫呢件事啦。咁、仲有好多其他嘅演員，先可以有呢個奇蹟發生咯。 好啦，大家繼續睇嗱，睇住咯。嚟睇咯，我哋咧只要放埋呢個 trailer 上去咧，咁大家就可以睇到咧，就了解呢套戲更加多。 嗯，好， 好， 多謝大家， 多謝你今日嚟接受我哋訪問，好精彩、啊。 多謝，好多謝你，多謝你，高榮。 好，拜拜， 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民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 逢星期三八点到九点， 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